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明白了，这个结结巴巴的小崔原来是柳副总的人，刚才非比冲自己做的那个口型就是在说柳字。红军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坐在金总旁边的柳副总，只见柳副总皱着眉头在本子上比划着什么。红军心里暗笑，哼，看来柳副总作为导演也对这个小崔的表演不满意啊，他一定是在埋怨小崔也太不会随机应变了，怎么也应该根据红军临时改动的内容来调整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啊。红军想，也难怪小崔，搞财务的嘛，看来是死板了些。红军对着小崔，也是对着台下的众人说，哦，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说明大家都很关心怎么样把项目做好做成，所以我刚才和大家聊的正是决定软件项目成败的九个因素，如果我们一起针对这九个因素做好工作，项目就一定可以成功。刚才我在举例的时候呢，已经指名道姓地提到了威希尔做的几个项目中有不足之处，不知道您不方便透露的那家公司是不是就在我说的这几家之中。如果您同意我刚才列举的那九个因素，就会发现决定一个项目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而且是互相作用的。威希尔作为软件公司，作为软件的提供方，当然在项目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我可以向浦发集团保证的是，威希尔公司的产品一定可以达到我们承诺过的功能和性能，威希尔公司也一定会按照对浦发的承诺来支持浦发项目。您刚才也说到了，这是浦发集团的项目，那么我想说一句比较直的话，如果希望由其他人来保证自己的项目获得成功，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您刚才问，维希尔能否保证浦发的项目获得成功？我只能实话实说，我们不能保证，也不会保证。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和浦发集团以及其他参与项目的公司合作，共同来争取项目的成功。红军说完这番话，微笑着扫视着会议室里坐着的人，但眼睛始终没有完全离开金总那一带。金总表情很平静，小崔刚才的提问和红军的回答好像都没有在金总脸上掀起任何波澜，他只是翻着刚才记下的两页纸，看着上面的文字。孙主任又张罗着继续提问题，信息中心的两个年轻人分别问了两个软件方面的技术问题，李龙伟一一做了回答。这时金总转了下手腕，低头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抬起头看着孙主任。孙主任立刻明白了，冲金总点了点头，然后对大家说，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大家交流的不错，威希尔公司呢也给我们做了精彩的介绍，我代表咱们浦发集团向威希尔公司表示感谢，今天啊就先到这儿吧。大家鼓了鼓掌，就都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起身准备散了。红军望着金总，看到韩香快步走到金总的座位前面，替金总收拾好记事本，又轻声对金总耳语了一句，金总便抬起头往红军站的位置望了过来，发现红军正在看着自己，就客气地笑了一下，扭头招呼孙主任，老孙啊，请客人们一起到餐厅吃顿便饭吧，我 老柳、老周也一起去啊。说完又转头冲红军笑着说，状元公走吧，不要嫌弃，10块钱标准的工作餐啊，普发请客。红军又一次喜出望外，他克制着内心的惊喜，笑着点了点头。柳副总正站在金总旁边，轻声说， 老金啊，好像前两家公司讲完之后咱们都没有请人家吃饭，要不以后再找机会。 金总一听就对孙主任说，是这样吗老孙，那你可是失礼了，来的都是客嘛，哪能连顿饭都不留人家，人家埋怨你老孙我不管啊，我可不能让状元公说我未尽地主之谊。走吧老柳，一起去，就是一顿便饭嘛，影响不了公平竞争。 柳副总只好说，你们先去，我处理点事情随后就到。 说完匆匆走了。金总走到会议室门口站住了等着，红军忙一边催着李龙伟、肖斌收拾好东西，一边带着菲比快步走向门口。周副总在一旁拍了红军后背一下，嘻嘻哈哈的开了句玩笑， 哎呀，你面子够大的呀，我还没来得及回请你呢，你倒先来蹭了我们金总一顿啊。 然后又冲金总解释着， 他们呀请我们几个腐败了一次，唱了唱歌，洪总和刘小姐唱歌那都够得上是专业水平啊。 周副总还对菲比挤了下眼睛，菲比正在纳闷周副总怎么这么没遮没拦的把被请去卡拉 OK 的事情都说了，有些不知所措。红军倒觉得挺自然的，周副总这样做恰恰是显得很坦荡，没人能说什么，金总也不会在意。果然金总右手指着红军和菲比说， 你和刘小姐，状元公和赛啊。 说到半截突然打住了，哈哈笑了笑，摆着手说， 哎呀不说不说了，再说呀就是胡说八道喽。 菲比还愣着，红军用手指轻轻推了推菲比的腰让他往前走。菲比压低声音悄悄问红军， 哎，赛什么？ 红军什么也没说，笑着往前走。走到韩香面前时，他主动伸出手和韩香握了一下，用眼神对韩香说了一句谢谢。韩香又是笑着点了点头。红军相信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红军脚步轻快地和金总走出会议室，他的心情已经很久没这么好过了。10块钱一顿的普通员工餐，只有他知道得来的多不容易，也只有他知道这顿饭有多么大的价值。红军一行四个人刚从浦发回到威希尔公司，他就忙着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处理电子邮件了。他很清楚，这天上午在浦发取得的关键性突破，在公司里只有他们四个人关心，也只有他们为之高兴。上午发生的事肯定很快也会传到 ICE、科曼和其他参与投标的公司的耳朵里。但是在 Jason 和他的那些直接下属的眼中，这些都不算什么。他们在意的是红军今天似乎还没有开始工作，因为他还没有回复电子邮件。红军看着屏幕上那一长串未读邮件，刚才的好心情就打了个五折，硬着头皮像愚公移山一样搬着眼前这座电子邮件的大山。忽然他又有了那种感觉，他一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只好强迫自己不要再想了，估计等一下就会不经意地被什么东西提示出来。有人急促地敲了两下门框，红军嘴里说着请进，一抬头看见是菲比。菲比的脸还是红扑扑的， 红军印象当中，菲比从上午到现在好像都是这样，像个熟透的苹果，是不是发烧了？红军又想，也可能是因为办公室的暖气开得太大。他瞥了一眼墙上的空调控制盘，正常呀。红军觉得奇怪，看来皮肤白嫩也有缺点，对脸红有放大作用。菲比轻轻关上门，手里拿着一张纸，呼吸好像有些急促，胸脯一起一伏的。他大大的眼睛亮亮的，好像和红红的脸蛋一起放着光。红军不好意思再盯着看了，又转向电脑屏幕问了一句，有事吗？菲比没有像平常那样在红军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而是绕过桌子挨着红军身边站着，把那张纸摊在红军面前的笔记本键盘上。菲比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好像急着马上说完一样。他说，李龙伟和我商量的软件配置，给浦发选的模块和用户数都列出来了，技术上没有问题，你看价格上商务上还需要怎么处理？红军正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但一看是最终的软件清单，也就不再多想，而是坐直了身子，仔细的一行行看着。突然，菲比俯下身子，把头凑到红军旁边，飞快的在红军的右边的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就像被弹开了一样，整个人又同样飞快的闪到了一边。正在专心看着清单的红军，对着突然的一下攻击毫无准备，整个身体像被电击了一样，也一下子弹了起来，又重重地落在椅子上，惊魂未定地瞪大眼睛看着菲比。菲比已经绕回到桌子前面坐了下来，恢复了平静，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微笑着望着红军。红军有些气恼，却又不便发作，等自己的呼吸变得平稳了，才指着菲比一下子笑了出来，说，你怎么回事啊？我告你性骚扰啊。菲比被红军逗得大笑了起来，又马上夸张地捂住了嘴，不让声音发出来，但是手没有捂住的大眼睛已经笑得眯成了缝。等他笑得差不多了，菲比才说，切，我就骚扰你了，你去告啊。红军已经恢复了常态，拿自己解嘲，哎，看我现在混的全都反过来了，阴盛阳衰啊。菲比又笑了起来，说，你去告啊，我还是蓄谋已久的呢。红军拿起那张软件清单，说，哎，你跑来学荆轲刺秦王呢？拿了这张纸让我看，趁我不注意就行刺啊。菲比瞪大眼睛连连点头，说，对啊，学得不错吧，而且他没成功，我成功了。红军开始严肃起来，板着脸说，我告诉你啊，这可是在办公室，是在上班的时间，有你这样的吗？菲比一听也收住了笑容，调整了一下姿势，一本正经地说，别忘了，是你自己说的，做销售的没有下班的时候，所以上班下班一个样。红军一时没想出来怎么回答，下意识地抬起手，用手指擦着右脸刚才被菲比亲到的位置。菲比笑了，晃着脑袋说，不用擦，什么也没有，吃完午饭我特意没补口红。红军被菲比弄得又好气又好笑，看来他的确是蓄谋已久的。红军只好说，好吧，第一，谅你年幼无知，又是初犯，我就不再追究了。第二，你刚才的动作在咱们同志之间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不能代表别的意思啊。菲比根本不在乎红军怎么说，立刻嗤之以鼻地接了一句，切，看你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我刚才那只是先给你一个下马威。我现在明确地通知你啊，你今天晚上要请我一起吃饭，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红军眼睛一亮，立刻记起来了他刚才一直在想的那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忙从搭在椅子靠背上的西装的兜里掏出上午收来的一堆名片，一边在里面翻着，一边对菲比说：菲比啊，我真得谢谢你啊，你可真提醒我了，我晚上必须请人吃饭，但不能是你咯。 菲比一听，气不打一处来，眼睛瞪了起来，说：你这不是故意欺负人吗？ 又立刻平静了，问： 哎，你要请谁啊？我能问一下吗？ 红军向菲比解释： 哦，韩香，金总的助理啊。吃饭的时候，你们不是也打了招呼了吗？ 今天上午的两个意外收获呀，一个是请到了金总来听咱们的研讨会，另一个是发现了项目负责人的理想人选，告诉你，就是韩香。 菲比只好说：是他呀，你要鼓动他来做项目负责人吗？哎，他好像是对你印象挺好的，老冲你笑。那好吧，你直接约他吗？还是我来替你约？ 红军已经找到韩香的名片，嘴上说着：这可得我自己来打，不敢劳您的大驾。他拿起电话，发现菲比还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没有要出去的意思，就冲着门努了努嘴。 菲比歪着脖子看着房顶说：我不走，你给韩香打电话，我怎么不可以听啊？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约的。 红军拿菲比没办法，摇了摇头，拨通了韩香的手机。 哎，你好，我是红军，威希尔公司的。 韩香在电话里说： 哦，红总啊，你好你好。 韩助理啊，我心里清楚，是你向金总提议大家一起吃午饭的吧，我要谢谢你啊。 嗨，不必客气，金总不是说了吗，地主之谊嘛，你们今天讲得很好啊。哎，以后啊，我要找机会多向你讨教啊。 红军一听韩香这么说，心里更有数了。看来他没看错人，韩香不仅是一个值得一交的人，而且韩香也正有与他进一步结交的愿望。红军立刻就是来了个顺杆爬，说： 好啊，选日不如撞日，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今天吧，晚上一起吃个饭。 韩香好像有些为难，想了想还是说： 哎呀，今天还真不巧。 怎么，晚上有安排了？ 红军刚说完，却看见对面的菲比得意地笑了。红军瞪了他一眼。 韩香说：是这样，晚上金总有个应酬，我得去陪一下，只是意思意思，对方啊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和金总也不太熟。 红军一听又来了精神，忙问： 那你那边大概几点能结束啊？ 他抬眼看了下菲比，这回轮到菲比瞪了他一眼。韩香说： 哦，不会晚过九点吧，金总不喜欢这种应酬的，他总说还不如回家翻翻书看呢。 红军立刻说：好，那这样吧，晚上九点咱们约个茶馆吧，你要是喜欢喝咖啡也行，估计你们就是在浦发附近吃晚饭吧，那就在你们附近订个地方。 好的，我们浦发大楼出来往东啊，十字路口再往南有个咖啡馆，就那儿吧，九点咱们不见不散。 红军一边重复着韩香说的路线和位置，一边记在了桌上的便签上，然后对着电话也说了一句不见不散，就放下了电话。红军满意地长舒了一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哎呀，安排妥当，随心所愿。 抬起头，却意外地发现菲比正咬着嘴唇，眼圈红了。红军立刻不知所措，刚想说些什么， 菲比已经站起来了，说了一句， 那你忙吧，我没事了， 就拉开门走了出去。红军摇了摇头，他心想，他这么花费心思的普发项目，不正是他菲比的项目吗？菲比怎么一点都不领情呢？算了，不想了，还没把这些电子邮件收拾完呢。红军正埋头于左推右挡地处理着电子邮件，又有人敲门了。这次进来的是李龙伟。红军本以为他是因为当天上午的介绍会效果很好，兴奋不已，再来庆贺一下的。没想到李龙伟脸色凝重，一丝笑容都没有。红军心里一沉，刚才被败兴的电子邮件折腾的硕果仅存的一些好心情，这下全都无影无踪了。红军看着李龙伟关上门坐下来，没有首先说话，而是用眼光问询着李龙伟。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看着李龙伟关上门坐下来，没有首先说话，而是用眼光问询着李龙伟。李龙伟先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才说，露丝又犯病了，她刚才来电话让我去上海给一个客户介绍产品。红军嗯了一声，他已经猜到了会是类似的事情。红军在外企做了这么多年，已经养成了遇事先了解清楚、慢下结论的习惯，尤其不会怒而兴师，不给自己留退路。他问李龙伟，上海的项目大致是个什么情况？要你去做什么？李龙伟烦躁地说，既不是大项目，也不是眼前的项目，我都怀疑压根就不是个项目。 IBM 给这家客户做了个方案，里面推荐了咱们的软件， IBM 要给客户做一个研讨会，拉咱们也派个人去一下，把几个模块介绍一下，就这么个烂差事。你说这个 Lucy 有没有一点基本的常识啊？红军没有马上反应，而是接着问，咱们上海的销售里有谁负责这个项目吗？李龙伟回答，我问 Lucy 了，谁是这个项目的销售，我好多了解些情况，他说他也不清楚。我刚才给上海的 Roger 打了电话，他说他下面的销售里没人跟过这个项目。你说这叫什么事儿？红军快达到他的克制力的极限了，他深吸了一口气再吐出来，又问了一句，你提醒 Lucy 你现在忙浦发的标书都已经忙不过来了吗？李龙伟也快火了，说，我说了还剩六天，还有好多章节得赶出来呢。他说没关系，算上往返只需要两天就够了，不会影响。我真搞不懂他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咱们都快按小时倒计时了，一下子去掉两天，这不是釜底抽薪吗？红军其实一直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Lucy 到底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他这么做究竟是无意中来添乱，还是在蓄意拆台？如果 Lucy 是无意之举，说明他的确分不清业务的轻重缓急，根本就没有商业头脑，愚蠢之极。如果 Lucy 是有意为之，他也太嚣张了，连个更加合理一些的借口都懒得找，难道是有恃无恐？红军打定主意，暂且把 Lucy 看成是那么笨，而不是把他看成那么坏。红军笑着对李龙伟说，哈， Lucy 估计是忙晕了，谁都向他要人支持也难为他了，不要紧，我和他讲一下就没事了，他可以找 Roger 派个销售去最合适了，销售应该可以做这种产品介绍的，还能够趁机摸一摸客户的情况，如果担心 IBM 现在不想让咱们的销售介入的话呢， Lucy 可以亲自去讲，还显得威胁儿对 IBM 项目有多重视呢，经理都亲自上阵了。李龙梅撇了下嘴说， Lucy 去讲，你也太高看他了吧，他能做的事连 Mary 都能做，我们能做的事啊，哼，他一件都不能做。红军非常惊讶，他相信李龙梅的话并不夸张，那这个 Lucy 对公司有什么价值可言呢？红军立刻又想到更深的一层， Lucy 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一定有危机感， 这个岁数的女人本来就有危机感，加倍的危机感会让 Lucy 处处戒备，她可能敏感而好斗。红军告诫自己要小心了。红军不露声色，轻描淡写地说，不管这些了，你接着全力忙普法的标书，我来和 Lucy 谈。如果他再催你的话，你就说是我坚决不批准你的出差申请。哦，对了，你不要再和他谈这件事情了，由我一个人来和他沟通好一些。李龙伟点了点头，出去了。红军在想，什么时候给 Lucy 打电话说这件事情？ Lucy 刚和李龙伟通过电话，自己就一个电话追过去谈，显得自己太急了。而且 Lucy 会觉得李龙伟和自己的沟通太密切。红军决定明天早上再给 Lucy 打电话，可能一夜之间 Lucy 会自己改变主意，没准 IBM 和客户的活动都会突然延期甚至取消了呢。红军的经历告诉他，有些问题发生了不要太急于采取行动，世事难料，有些问题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候问题会自行解决掉。傍晚的时候起风了，十八层本来并不算高，可是红军的小办公室位于写字楼的一个拐角位置，又面向西北，正好成了风口。大风夹带着沙尘拍打在楼外的墙面上，撞击到窗户上，鬼哭狼嚎一般的呼啸着。红军差不多忙完了，觉得饿了。浦发集团的那顿10块钱的工作餐的确是精神作用大于物质效果。红军站起身，刚要出去解决自己的肚子问题，菲比正好拎着一个塑料袋把它堵了回来。菲比把塑料袋放到桌子上，从里面往外掏着，嘴里说着，麦香鱼2个，苹果派1个，小心烫嘴，香草味的奶昔1大杯，就这些。告诉你，现在有疯牛病，就没有给你买巨无霸，现在有口蹄，就没有给你买猪柳蛋，现在啊还有禽流感，就也没有给你买麦香鸡，油炸食品呢会让你变得更加痴呆，就也没有给你买薯条，所以啊就这些凑合吃吧。红军听着菲比唠叨着，知道他又已经把下午的不开心抛到脑后了，心想看来菲比也是属于那种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红军笑着说，行了，别摆摊了，我自己来吧。哎，龙伟他们也吃了吗？菲比一边把已经空了的塑料袋捋了一下，打了一个结，扔到废纸篓里，一边说，龙伟和肖冰出去吃了，说是去吃涮羊肉，回来啊还得挑灯夜战呢，要先补一补。红军把包着汉堡包的纸打开，两只手捏住汉堡，张开嘴正要去咬，又忽然想起了什么，停住了问，哎，对了，你吃了吗？菲比一听，先是双手合十作了个揖，又用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憋着笑说，谢谢菩萨和玛利亚，亏你还知道关心我一下，我太感动了。告诉你啊，我才不吃这些垃圾食品呢，我呀就吃了一瓶酸奶，嘿嘿，我减肥呢。红军就不客气了，他真饿了，咬了一大口汉堡包，嘴里嚼着，咕哝着说，别介，你减什么肥啊，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再说了你也得有的可减啊。菲比仰头冲着天花板说，切，我乐意，谁让我面子不够不配和你共进晚餐呢，就只能自己打发自己了。红军随口又问了一句，哎，那你晚上怎么安排啊？菲比立刻看着红军兴奋地说，诶， 太阳从东面掉下去了。哎，要不等你和韩香谈完，你请我吃饭。 红军摇着头说，我就是随便问问，我和韩香不定谈到什么时候呢。这样吧，等咱们把浦发的合同赢下来，我请你吃饭。菲比的神情又暗淡了下来，他站起身说， 你吃吧，我走了。 红军在他背后喊了一句， 早点回家吧，别陪他们加班了啊。 菲比没有任何反应，头也不回地出去了。风越刮越大，红军下了出租车，迎面一股凉风就呛进了他嘴里。他忙闭紧嘴，眯起眼睛，把风衣的领子竖起来，一只手压着被风吹起来的下摆，钻进了咖啡馆。红军低着头扎进来，还没站住，就已经撞上了一个人的后背。红军连忙说了声对不起，抬起头，正好那个人也转过身来，原来是韩香，两个人都笑了起来，握了手，又同时说了一句，刚到，就又笑了。他们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红军要了一杯咖啡，韩香要了一杯利顿红茶。韩香先开了口， 红总，你今天让我开了眼了，我非常佩服你啊。 红军笑着说，嗨，我看咱们还是先把称呼改改，以后你我之间，你不要叫我红总，我呢也不叫你韩助理，咱俩岁数差不多，老啊小的叫好像也别扭，咱们的名字又都是单字，哎，要不这样吧，干脆连名带姓直接叫吧。 韩香就说，好呀，那就这么办吧。 红军好奇地问，哎，你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和八仙里面的韩香子有什么关系吗？ 韩香说，哈，那是因为我父母都是湖南人，我是生在北京的，估计他们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啊，正好想他们老家了，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 红军笑了，他就是要自然而然地尽快地多了解一些韩香的情况，又接着问， 这样的话，那你就一直都在北京，大学也是在北京念的？ 对呀，所以啊，我也是一口北京腔啊，大学里学的是经管，在机关呀企业里都干过几年，来浦发不到三年，一直给金总当助理，嗨，瞎混呗。 红军忙接了一句，你这还叫瞎混呢，那我就得算是鬼混，竟和鬼子瞎混了啊。韩香也笑了起来。红军接着说，我觉得你在浦发前景挺不错的，金总对你挺器重的呀。韩香也很实在，并没有客套， 金总对我还行，可我呀也不能老当这个助理啊，也在看有没有机会。哎，我刚才说佩服你，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 红军不好说什么，只能微笑着等着。韩香接着说， 我就是最佩服你发现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能力。哎，你知道吗，在浦发这种大企业里面啊，有的时候机会就是转瞬即逝的，要真想抓住机会，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哎，我就是好奇啊，你今天早上在走廊里跑过来对金总说的那些话，是事先就准备好的，还是看到金总临时想出来的呀？ 红军便客气地说，嗨，也不用事先准备，都是些大实话嘛，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啊，我太想请金总也来听听了， 真的非常精彩。哎，我后来还想过，你如果说些别的什么话，是不是也能把金总给请动了？可想来想去想不出来。嗯，只有像你那样说，金总才会去。而且啊，只要你那么一说，金总一定会去的。太精彩了。我呀，就像看了一场电影。哎，你知道吗？金总对你的印象也很好啊。 好， 金总肯定清楚，那只是一些小聪明。像他那种地位的人，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是不会根据自己的印象来定的。韩香喝了口红茶说， 嗯，那倒是。哎，不过你后来在会上讲的那些就更精彩了。 我实话告诉你啊，我后来看了看金总的记事本，你讲的那九条他一字不落的全记下来了，还写了好多话。他就是去市里开会，本子上也很少记这么多东西的。 红军在想办法把话题绕到韩香身上去，他不是来听韩香夸自己的，便说， 说到这儿我倒想问问你了， 哎，韩香，金总对这个项目这么重视，你对这个项目怎么看？ 韩香沉吟了一下，试探地说，我对这个项目还真接触的不多，他们下面为立项报上来的材料我给金总看之前倒是都翻过了，可是看得不细。总经理会上讨论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也在，就是竖着耳朵听了听，没太上心。 对了，都是柳副总主要发言的，金总也主要是以听为主。 红军听到这儿心里直打鼓，看来余威做柳副总的工作算是看准人了。 红军在 SE 的时候就和小谭拜访过柳副总，估计余威一到 SE 就从小谭手里把和柳副总的关系接了过去，并且迅速拉近，而柳副总在项目上的作用的确是举足轻重啊。 红军更加觉得形势紧迫，时间不等人，真想马上和韩香彻底挑明，但是他还是克制住了，这个时候更急不得，只能够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了。 红军用小勺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像是不经意地问， 哎，你觉得在浦发对于你下一步来说什么样的机会是好机会啊？ 韩香天天在考虑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他现在最愿意和红军讨论的话题。虽然韩香今天才认识红军，但是他觉得好像和红军已经很亲近，他佩服红军的能力，也相信红军的为人。另外他和红军没有任何利益瓜葛，他可以把红军当作浦发的一名局外人敞开来讨论。 韩香略加思索对红军说， 我这个助理啊，可不是一般所说的秘书，说句大言不惭的话呀，我已经是浦发的核心管理层最年轻的成员了，但是大多数人又只把我看作是金总的个人助理，我也始终处于金总的影子里面，没有独当一面的负责过任何业务，所以我的位置看似很得意，前途无量，实际又很危险，因为完全依托在金总一个人身上，好像是靠着一棵大树，其实我自己一点根基都没有。金总早晚要退休的，所以我不进则退，如果不能尽早利用金总的影响，把一块具体的业务抓在自己的手里，掌握一个有实权的位子，等金总一退休啊，我充其量就是现在孙主任那个样子，从金总的助理沦落为给整个管理层打杂的。对了，我不是说想找机会向你讨教吗？其实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看一看下一步的方向到底在哪儿。 红军全神贯注地听着，听到这儿他笑着插了一句， 嗨，什么讨教，随便聊嘛。哎，对了，你有没有探过金总的意思？ 金总对你不错呀，估计他也会有所考虑，有所安排的。 嗨，你肯定也觉出来了，金总人很不错，所以啊，我赶上给金总当助理是我的运气。对了，其实你今天赶上金总啊，也是你的运气。如果碰上我见过的另外一些企业的老总啊，那帮没素质的家伙， 真能把你晾在那儿，我告诉你。但是我是这么想的，还是应该自己努力争取一下，而不是等着金总临走的时候安排。你知道吗，他们那辈人和咱们不一样，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他觉得安排的挺好，可能我觉得并不好。所以啊，我可以请他帮我，但方向我要自己定，而不会请他替我安排。 红军微笑着，目光直直地盯着韩香，把韩香都弄得有些不自然了。红军现在已经非常欣赏韩香了，他觉得韩香很直率，而且韩香有一种自强不息的进取心。大概人天生都会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红军已经把韩香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了。起初红军想的是如何打着帮助韩香的旗号，使韩香帮助自己赢得浦发项目。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在考虑如何与韩香一起做好浦发项目，来真正的帮到韩香。自己要了解的已经差不多都了解到了，让韩香表达的他也已经表达的再清楚不过了。红军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说，韩香，我听你说了这些，作为局外人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你不妨听一听。你有没有想过，浦发现在正在搞的软件项目会不会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一个机会呢？韩香把茶杯挪到一边，坐直了身子往前凑了凑，很有兴趣地说， 哎，你说说看，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